仰天，豪雪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豪雪绿草地，豪雪艳阳天，豪雪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想在人间，人心间，你看那。

老为的我本金我爱家路上没有满是难免的哈老克亮那飞来你哎呀好的大巴是乐的我的我可能不是爱你不是爱你我的爱你也好飞的哈老我都这个拉斯飞来你把他逼他走过了没把爱吃喝了爱把死不散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淇淋都撒也都撒，谁来 Best Bossa？ 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冰淇淋都撒也都撒，谁来 Best Bossa？ 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不撒呀，撸撒，舒服呢，舒服，爱在不由不顺。哎呀国法你红还要滚还要滚呐呀妈呀妈还要滚呐哎给不得了你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么地带你呐哎那来黑了的我的法西哎来哎来哎来哎来哎来哎来Best Bossa, Best Bossa, 冰淇淋也都撒，也都撒，谁来 Best Bossa？ 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冰淇淋也都撒，也都撒，谁来 Best Bossa？ 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阿拉呀，他们也喊啥的？非你爱的去了。哎，舍不得了，是爱了，不由可不了。那边阿弟那伊拉，阿海努那老海里那白得哩，白色我老乌里啦。阿拉海他们飞西海白夜克来，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冰淇淋也都撒，也都撒，谁来白斯布萨？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冰淇淋也都撒，也都撒，谁来白斯布萨？我来爱老外的，我买了金，我把爱家撸撒。白斯也都撒，我把爱家撸撒。还有白斯布萨，我把爱家撸撒。白斯布萨，白斯布萨，我把爱家撸撒。白斯布萨，白斯布萨，我把爱家撸撒。Best Bossa。

庄稼地，满眼都精彩。喝一口天津水，失落的又回来。我身虽服老花白眼，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兴国安邦春常在。百姓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到我领头打不满。百姓是苍天， 我爱五指山的红棉絮。